Hello， 你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，我是莫大人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萱草。 这期话题呢，我们聊一个特别火热的词儿啊，最近沙雕，说一说你朋友做过最沙雕的事儿。 这个词儿从你莫大人口中说出来，我就觉得很沙雕。这期节目就笼罩了一层莫名的喜感，我觉得。 莫名沙雕的节目啊，第一首歌啊叫做《青春有你》，来自蔡佩轩。 来看一下各位朋友沙雕的评论啊，这个朋友叫做纳入将军要吃糖糖吧，啊，应该是这样，纳入将军要吃糖糖吧，应该是这样， 要吃要吃， 入将军他应该看那个一吻定情，入江和那个叫什么琴子好像是， 入将军 和朋友出去对，和朋友出去玩，我看到了他还在路上，他说他迷路了，不知道在哪儿，我说你拍一张照片，我去找你。然后他拍了一张自拍， 大脸照是吧？我哪知道你在哪儿，大姐？ 他可能意思就是说，来照着这张脸来找我， 笑死了。还是一个朋友，他说报英语考试，看到众多考试里的日语法语，想着不会有沙雕报错考试吧，结果自己把英语四级报成了法语四级，全年级就我一个人报了法语，去了之后整个人懵逼了。 哎呀，之前看到过这个笑话，就是要考英语四级或者六级来着，结果报的别的语种。 对啊，什么韩语之类的。 嗯， 我记得之前有个朋友也是在考场里啊，然后结果呢报错了，报了小语种，结果就他一个人在那答卷的，然后全场有两个监考老师盯着他一个人，而且他还一笔都没动。 谁说离别是结局，还有好多故事等着我们继续，你回头看会发现我一直在这里，为梦想我们一起努力。 老师心里也是觉得很奇怪了，是吧？ 对啊，很尴尬。 你知道吗？我自己也很傻。有一次我报英语六级，就唯一的一次报英语六级，结果我错过了那个报名时间，愣是没有报名上，更别提去考了。 结果大学就只考了四级，没考六级，是吧？ 是的，是的。我到现在我的这个英语水平等级就是四级。 萱草还好没有去考，不然就算考的话也不会过的。 啊，你说我不会过六级是吗？ 对对对。 可能是吧。 传说中那个美丽小村庄，在遥远被遗忘的远方，背着行囊驰骋在草原上，露水颠簸，心充满温暖阳光。 下一首歌来自于光良的《美好时光》。 在雨季午后更加明亮，小小心愿只是美丽的衣裳，原来简单的幸福在你身旁，一起共度每一刻美好时光，微笑一直在我们脸上，永远没有烦恼也没有悲伤，许个愿一辈子快乐飞翔当想念。 你知道我最后那个，我是因为要报六级嘛，所以跟我妈要了一笔巨资，要去准备报新东方的那个培训班。对，结果这不是没有报成名吗？那个钱怎么办呢？我就去买了一双靴子。 花了将近1000块钱。 我天呀，那挺贵的那个时候。 对啊对啊，所以当时也觉得很有趣的这个经历。 吃糖啊少女，她说呢，我跟闺蜜在一个地方上班，在一块住，已经同床共枕5年了。每天晚上回去，我俩都躺在床上时，她就开始放屁，还美其名曰我们在一块最放松了。 放屁这种事情，我觉得在家里自己做还好，当着别人的面我真的做不出来， 对，太尴尬了。 小小心愿只是美丽的衣裳，原来简单的幸福在你身旁，一起共度每一刻美好时光，微笑一直在我们脸上，拥有没有烦恼也没有悲伤，许的愿一辈子快乐飞翔，当想念我就歌唱，这样我会陪在你身旁，一起共度每一刻美好时光，微笑一直在我们脸上，永远没有烦恼也没有悲伤，许个愿一辈子快乐飞翔。 Run644 他说高中寝室热呀，然后沙雕朋友就买了很多的爽身粉涂满脸和脖子，女鬼了解一下。就是我想跟大家讲，那个爽身粉里面有很多的那个滑石粉，就是反正就有一种物质不太好，大家千万不要用多了。 啊，对身体不好。就我之前还看过，就是大学里之前不化妆的女孩突然开始学化妆嘛，就每次化的都跟鬼一样。 对不起，吓到你了。 就是喜欢林同学，她说呢，闺蜜交了不良人，我啰里吧嗦的劝分手，劝了2个多月，她都誓死坚持，我凶她。最后后悔，别找我哭诉。开学后，闺蜜不足半年的爱情终究以对方放手而结束。她找我哭诉，说当初傻傻的，怎么就没有听我的话呢？我安慰了她好长时间，没问前因后果，只对她说：“你值得最好的，傻瓜。希望你一辈子就傻这一回就好了。”暖心了，突然。 对，就是。看着闺蜜交谈男朋友的话，如果是遇到一个觉得不太好的人的话， 渣男 真的是抓心挠肝的着急呀、就真的是想劝分了。 对，问题是呢，他还一门心思往里闯。 拉都拉不住，没办法。 对， 你就歌唱，手牵手看天空，一起穿快乐的 下一首歌，来自郁可唯和林凡的《听你说》。 这首歌就是唱女孩之间的小感情哈，闺蜜情的。 对啊，哇，今天是友情杀呀。 友情杀，闺蜜情杀。 我很开心，因为努力生活，和你们分享荣耀的那一秒钟。如果难过，你肩膀最辽阔，你帮我带走乌云漫步的天空。如果生活少了有你陪我，我整天开着手机也感到失落。因为我们都最想看到彼此灿烂的笑容。我懂星座，却没有人像我，真的喜欢一个人。 哎，现在有一种友情叫 gay 蜜，是不是？就是一个男生和一个女孩叫 gay 蜜。 对对对。对，但是那个男生是 gay 吧，一般都会这样。 所以我跟莫大人是 gay 蜜吗？ 不是不是，我钢铁般的直男。 gay 蜜。李丫丫61他说，说给我自己的吧，我和姐姐去看电影，出来的时候呢，把手机垫在水杯下面，刚从商场出来，我就以为手机丢了，吓得我和姐姐到处找，还跑回电影院问工作人员捡到没有，找了老大一圈，我俩都放弃了。然后呢，我电话响了，我感觉我和我姐姐出门可能都没有带脑子。为什么一开始没有用姐姐的电话给我自己的打一下试试呢？ 不是一般都是常规操作吗？就先打一个看看。 对啊，看看在哪儿啊，找一找。 太可爱了。 只想听你说。 我懂星座，却没有人像我，真的喜欢一个人安静的自由。我做的梦我坚持做到最后，就算我爬到云端也继续做梦。唱的歌只希望能快乐，其他的我也不想要想得太多， 四十五李小姐她说呢，初中有一天早上三点钟，外面月光很大，像天亮了，看了下手表才三点，以为是手表坏了，我赶紧叫妹妹起床去学校。我们说去学校要迟到了，在经过发小的家门口，本来想叫她一声，然后想了想这么晚了她肯定走了吧，我和妹妹就以最快的速度赶去了学校。经过一个卖夜宵的地方时，他们才收摊，到学校时我们才发现学校空无一人。三点啊，以为过点了。 然后我还记得有就是那种暑假放假了嘛，但是就是还迷迷糊糊的觉得哎要上学，结果到了学校一看都放假了。 我的这孩子心也够大的。 昌田女生她说，说说我自己的吧，我每天给吴磊发私信，知道他不会看，但是呢这是表达我喜欢的方式，也没有打扰到他生活。嗯，然后后面有一个叫从不放弃寻找多多的朋友，他说回到现实。其实我觉得呀，我觉得喜欢一个偶像啊或者明星，真的是一个自己感情很好的寄托，未必说要得到什么样的回音，可能让自己觉得舒服就是一个觉得很好的发泄的方式吧。因为毕竟生活中遇到太多不如意的事情了，能有一个人让你像一个树洞一样去倾诉也是挺好的。 嗯，对，我觉得这样想还是挺好的。 是的， 这就是偶像存在的意义。 我平时也会接到很多的粉丝给我留言或者发私信，就他们也没有说我一定要回复什么，他们只是说想告诉我这件事情，因为有一些事情不能跟家人讲，也不能跟周围的朋友讲，可能只能找一个陌生人来说一说了。 对， 经过了好多年，曾经我们忘记时间，一起聊天可以聊得很晚，以为不太用岁月，却有老去的那天。不枉似水流年。 下一首歌来自于 Created 的《青春不散》。 往事揉成纸团，思念湿了双眼，如何缅怀这场青春盛宴？轻松地说出一句再见，过去的一切细成了丝茧，将这段回忆用标点省略。谁在教室后座羞红了脸，终究没说出那句喜欢，心事这尘飞疾跑向天边，见过去的自己一个勇敢。 小飞飞会飞灰，他说呢，我的一个朋友疯狂地爱上了自己的老师，当所有人都不看好的时候，还要飞蛾扑火，然后呢，被伤得遍体鳞伤，然后连喝了20多天的酒。如果等不到清晨的温州，那就倒满深夜的酒吧。还是一个被感情伤了的朋友啊，觉得特别沙雕。 中南第一篇，他说呢，初中的时候去学校附近的一个鱼塘清淤，清理出了很多的古董。放假的时候呢，我和闺蜜也去寻宝，突然她看到一个黑色的盖子一样的东西埋在土里，大声喊我，你快看，这个是不是花瓶的底？ 于是呢我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那个东西拔了出来，那是一根大大长长的人骨头，都黑了，我俩哆嗦着回家了，再也不寻宝了。 太可爱了吧，还是闺蜜两个居然挖出一个死人。 对呀、啊、我觉得如果是遇到那个挖到头盖骨更可怕。 就是那个骷髅头啊。 嗯， 谁成了死者，将这段回忆用标点省略，谁松开牵扯着过往的线，现实的分离在所难免，把成长当作场默剧表演，而微笑是他完美的句点。 第二次谈，他说呢，高中我们教室这层楼有个漂亮小姐姐，我们给她起了个楼花的绰号。有一天吃完饭，我在楼道里遇到她，我们就怂恿这个同学去跟她搭讪，没想到她竟然真的去了。她上去就跟楼花说，嘿，我喜欢你，能给我你的电话吗？只见楼花给了她个白眼，她就只能灰溜溜的走了，我们在后面无情的笑了。 就是觉得那个兄弟，哎，你看就是好像败下阵来了是吧，看他笑话了。 对对 对, 对, 对，就是看他笑话。 千里来时遥望，春溪声声碎，绣的手指棠里竹发青黄蕊，待小树跳过心里千吹，来邀东林女伴携过缓缓归。 下一首歌来自银铃的《棠梨煎雪》，好文艺的一个中国风的歌曲啊。 今朝飘落胭脂里 叫佳明的居居男孩，他说呢，也他就为了买个桌游，打出租车从北边跑到南边，再打车回来，之后呢花了好多钱办了一张健身卡，后来呢健身卡一直吃灰，如果不是沙雕，我只能怀疑他家有矿了、啊、 估计就是有矿吧。等一个对的人，他说呢，小时候不懂事儿，贪食，和小伙伴把我妈买给猫吃的猫粮当零食给吃了，当我妈告诉我这事实时，我那个后悔呀、啊，想吐也吐不出来了。其实还好了，猫粮的营养其实营养挺高的，吃了也没事。 对呀、啊，我妈就说，猫食就是猫粮是比较干净的，因为猫不吃脏东西。 嗯、对, 对对对，猫那么爱惜自己的羽毛。 小猫爱吃鱼，他说呢，我说一件很多人都干过的事吧，电茶壶烧水没按开关啊，一直是凉着的， 一直等着呢，怎么还不开呢？ 我干过这事，我还干过一件事，就是开关了，结果我把上面的盖子没关，就一直咕嘟着。 哦，应该也能烧开呀、啊，那样我觉得 很危险，因为有很多废水溅出来， 会溅出来啊。 嗯， 精致的猪居他说呢，朋友约我跑步，但是跑步的路上经常遇到一个烧烤摊，后来他更胖了。天天吃、啊、走到那儿就吃，运动完之后更饿，你知道吗，食量反而更大。 雨中的是雨面，月一笑笑数年，似有故人轻叩在江堂里见雪，能否 乔木他说呢，小学六年级上数学课的时候，我坐最后一排的最右面，同学坐第一排的最左边， 所以呢，我俩形成了非常好的45度角。顷刻间，他从鼻子里抠出一大团绿色的东西，左手右手一慢动作后呢，奈何怎么也弹不掉。前后看看都在听课，结果呢，只见他把绿色的异物一口给吃了。哎呦我的妈，真香！ 天呀，太恶心了！ 哦，我说这句话我都觉得我都不行了。 还是绿色的，好可怕！ 你怎么能看到那是绿色的？说明体积很大吧？整个人都不好了，我。 可天真离开时，你却没说一个字，你只是挥一挥手，想扔掉废纸，说是人生必经的事，就和他几分，却又感觉怅然若失。镜子里面想看到。 最后一首歌了，是来自于 SHE 的《你曾是少年》。 难道我们是为了这样才来到这世上？这问题来不及想，每一天一年总是匆匆忙忙。你我来自湖北、四川、广西、宁夏、河南、山东、贵州、云南的小镇乡村，曾经发誓要做了不起的人，却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某天夜半忽然醒来，站在寂寞的想从这无边的寂寞中逃出来。许多年前， 热闹婷婷爱文静，她说呢，可以分享一下自己大学里的一件事儿。当时喜欢一个学长，记得有天晚上洗漱完下楼，在女生宿舍楼下等着，看能不能等到喜欢的那个学长。结果等到宿舍灯都熄了也没等到，回到宿舍，然后告诉舍友是去蹲厕所了。结果他们都笑话我把厕所给蹲穿了。 蹲穿了，直接整个人掉下去了。 为什么不把 你喜欢学长那个秘密告诉他们呢？还要藏着掖着。 嗯，大瑞瑞喜欢宝宝白，他说呢，我说一个我和大学同学的吧。我们俩不同班，军训的时候认识的。有一次呢，我俩在宿舍楼下碰到，打了招呼后呢，就隔空来了个飞吻。也不知道是我脑子当时抽了还是怎么着，我说有本事来真的，然后我俩非常有默契的回头，然后就嘴对嘴的快速亲上了，然后扭头走了。我俩都是妹子，并且是在宿舍楼下，人来人往都是人。 女孩子还好吧，如果是两个男生亲在一起的话，那就太恶心了， 那就会被人拍成小视频发出去的。 火了。 广西、宁夏、河南、山东、贵州、云南的小镇乡村，曾经发誓要做了不起的人，哦哦，却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某天夜半忽然醒来，像被命运叫醒了。他说你不能就这样过完一生。许多年前，你有一双清澈的双眼。 十年，他说呢，在张嘴巴的时候意外的吃了一只蚊子，那味道干干的，恶心死了，活了半天。原来蚊子是这个味道。 哦，对对对，我也想说蚊子原来是这个味道呀，真的是没有人发过那个肠后感。 哎，你知道吗，就是之前啊，春天夏天的时候，就是空气中有飞那种小虫子嘛，经常你在路上跑着就会嘣飞到眼睛里一个，然后要弄很久才能弄出来，特别难受。 你在侧面的炫耀自己的眼睛大吗？明明 眼 睛跟海涛一样，跟海涛一样。小眼睛。 你走开， 你赶紧睁开眼看看这个世界嘛，不要一直闭着眼睛。 还好像海涛不像李诞啊。 李诞是没有吗？ 一条缝。 北京城中的加菲猫，他说呢，我舍友拿量衣服的那种布条尺子量了一下脸有多大，天天问我脸大吗，然后呢，后来我们都叫他大脸。 是有多大呀，一个尺子不够。再说今天最后一条留言啊，叫做笑点低的海绵，他说沙雕朋友给我讲笑话，讲了一半自己先笑得收不住了，鼻涕都笑出来。 我们一脸懵逼， 就是 这种人挺多的。 对对对，就是你没还没讲完那个笑话呢，你自己就笑得不得了了，结果别人就一脸懵逼。 对，在干什么呀？然后大家都散了，一个人还在那笑，趴在地上笑，打滚。 还有一些就是笑点比较滞后的，讲完了之后，哎，别人没笑，就自己也觉得没意思，又走了。结果别人开始笑起来， 过了一会儿才笑。 对， 那这个逼格太高了，太高端了。你也有张虚伪的脸，难道我们是为了这样才来到这世上？这问题来不及想，每一天一年总是匆匆忙忙。你我来自湖北、四川、广西、宁夏、河南、山东、贵州、云南的小镇乡村，曾经发誓要做了不起的人，却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某天夜半忽然醒来，站在寂寞的阳台，却想从这湖边的寂寞中逃出来。许多年前，你有一双清澈的双眼，好了，分享完最后一条留言啊，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到了尾声，觉得还充满欢笑的一期节目吧，其实又带着点怀旧的意味。 对啊，我觉得做这期节目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啊，特别开心。 对，觉得读大家的留言自己都笑得不行，一个美好的上午就这样过去了。 好的，那我们也是在这种欢快的气氛中结束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了。 嗯，那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儿了。我们每期节目话题的征集呢，都会在新浪微博里跟大家分享的。你们呢，可以在新浪微博里搜索酷我音乐调频，然后关注我们。这样呢，每周我们节目发征集的时候，你都会收到一个通知了。 好的，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拜拜。 嗯，拜拜。我来自湖北、四川、广西、宁夏、河南、山东、贵州、云南的小镇乡村。